庭旅行，3w.allyou.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小山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到根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争点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呼伦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到根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 这周呢，尚远和徐涛跟大伙聊的这个主题叫相声小品对对碰。 对，因为里边呢是相关相声和小品共同去演绎的不同形式。 这两天我们听了不少相声和小品了，但是群口段子咱们还没涉及到呢。 我还真没有。 哎，今天是不是先请徐涛给我们推荐一个群口作品？ 行，今天先说说这主题吧。 哎， 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当今这个时代啊，很多人真的是非常在意胜负， 是爱拼才会赢， 爱拼才会赢。但是这个胜负呢，往往第一，我们说它真的未必决定一个人未来的人生和道路。 那是一时。的胜利不代表永远的长久的这个好处，是吧？ 对，所以呢，我觉得作为我们个人来讲，还得放松心态。 对， 尤其做我们相声演员的，努力归努力，但是有时候，比如说参加某些比赛，没有取得好的名次，但往往你上元，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比赛当中未必是第一名，最后出名了。 是的， 是吧？ 对， 像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的。 对，就跟我们当年学专业的时候，那第一名也未必就是最著名的主持人。 你是第几名？ 反正我不是头一名，不带这么刨自个儿的。 尚远很聪明，那这样吧，今天我们就谈一谈胜利这个话题。 好， 好吧，叫谁是大赢家？ 那么我们来听段什么相声呢？ 听段什么相声？刚才你提到了一个群口，是吧？ 哎， 我们请上著名表演艺术家高英培老师，带着他的学生们，给我们带来一段相声，叫《好好好》。 好，我们来听听。 亲爱的观众，报告一下，我们的学生要毕业了，快要发文凭了。在没有发文凭之前呢，请大家给做一个鉴定。看看我的学生，他们是不是把好话说透，好话说够，光说好话不说反面话。如果谁做到这一点，希望大家给他鼓鼓掌，鼓励鼓励他们。我可不是吹，我那学生都个子个是才貌双全，一教室准把您给震了。同学们集合。一顺片出来了。同学们好， 老师好，好得很，好得不得了，我们老师就是好。 看来我这班没白办。同学们，把咱们好好好说话培训班的座右铭背诵一遍。 是，顺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 这就是我们办班的宗旨。同学们，咱把学习的功课咱们复习一遍。 是， 啊，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咱们看见人光说好话不说坏话啊，那人家有缺点也不该指出来，人家犯错误怎么办？ 对呀、啊。 还对了啊，你管他干嘛？ 干嘛不管啊？ 犯错误是他的事儿啊，啊，不说好话是你们的事儿啊，明白了？ 明白。 什么心眼？ 同学们，咱把学习的功课呢，在这儿复习一遍。 是。 我问一句，你们答一句。嗯， 来， 我说东， 我说东。 我说西， 我说西。 我说狗， 我说狗。 我说鸡， 我说鸡。 我吃西瓜不吃瓤， 老师专啃西瓜皮。 我说冬天特别热， 最好钻进冰箱里。 我说夏天特别的冷， 应该穿上皮大衣。 我说电线杆子上能接苹果， 电线杆子上接苹果， 老师这怎么说 啊？你说完全可以，没问题。 对，完全可以，没问题。 我说那树上能长鸡蛋， 是啊， 树上长鸡蛋， 这也不会呀、啊啊。 你说鸡蛋都是带把的， 对，鸡蛋都是带把的。 我说那开水特别的凉， 开水那更不会了。 你说里边还能养活鱼啊？ 开水里养活鱼？ 当然有这事，开水里养活鱼， 站住！ 养不了， 站住！我说你怎么回事？ 我不明白啊。 教了你半天，你怎么不明白？过来！ 他开水里养活鱼这事， 怎么还不明 白？开水里怎么能养活鱼呢？是不是？ 站好了！我怎么教的？你怎么忘了？ 我不 开水里养活鱼吗？ 这养不了啊！ 老三， 有 过来，你给他解释。 老师，我解释什么呀？ 开水养活鱼。 哎，好嘞。 师弟，您也太笨了。老师教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你说你长这么胖，学问怎么这么瘦呢？ 不就是河水里边养点鱼的事吗？ 对，开水，对，海水啊，海水里边还能养虾， 哪儿叫海水？ 开水也。 开水啊， 是开水吗？ 开水， 咕嘟咕嘟咕嘟，慢。 听见没有？开水怎么养活鱼？ 这就容易了。 怎么容易？ 你想啊，这个开水它肯定它是开的。 废话，凉水是凉的呀， 是吧？这个鱼呢，它又是活的。 对， 这个活鱼要是放到开水里边， 那就死了。 对了，那就死了。 是啊，怎么养活鱼啊？ 怎么养活鱼啊？ 我问你呢， 你说呢？ 那我说，我问你呢？ 我当然知道啊。 你知道，你告诉我。 你看这个道理太简单了，这个开水里边养活鱼，这不是瞎掰吗？这不是。老师， 我教你。 不是弟子这个。 往我这 打，你 都不明白了， 去站那儿去，这叫你这个，来，过来。你去给他们解释去。我会解释。别笑了， 你看看你们俩这形象，吃的肥头大耳的，这叫营养过剩。你呢，傻得发愣，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都说不上来。 不知道 什么问题来了，老师？ 太不知道， 开水里养活鱼 啊！对，这个开水里面养活鱼啊。 废水里怎么能够养活鱼呢？ 就说这、 啊、当然了，他老师说能养，那是肯定能养的嘛。 怎么养活？ 听我告诉你们啊，说这个开水啊，这个开水不是一般的开水啊，这个够100度才叫开水呢。你想那这100度的开水，这个鱼到底能不死吗？ 是这个、啊， 对，老师说死不了，那是肯定死不了。 哎， 是他这个死不了，他也得活呀。他不是活也活不了，他就熟了 啊。 哎，对了，不要等他熟了。 怎么着， 师弟，千万记住， 好、 不要等他熟了。 嗯， 在80成熟的时候，你要加一点葱姜蒜、味精、香油、盐或胡椒面、香菜，然后就可以吃了。 炖鱼呢？你 废话， 怎么养活鱼？ 废话，什么叫炖鱼啊？什么叫炖鱼啊？ 那是什么？ 这叫汆鱼汤。 那你怎么养活了？ 啊，这 怎么养活了？ 听我告诉你啊，这个，这个你别着急啊，是不是？这个，首先说这个开水吧。 啊， 这个开水啊，在这个没开之前呢，它要先咕嘟冒泡，咕嘟。哎，这就是开水，知道不知道？ 知道。 哎，再说这个活鱼，什么叫活鱼呢？欢不愣跳的， 不， 那叫活鱼啊。你懂不懂啊？ 这个懂啊。 老师他们都明白了。 你撑糊涂了吧？去， 站着， 老这儿站着就得了吧。 老大，过来， 行， 过来， 行， 看这意思没有？我把希望可全寄托在你们身上。 有这么一句话，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你哆嗦什么呢？ 有有点不得劲儿。 你这时候怎么不得劲儿？你得劲儿，得劲儿啊！去，你去给他们三人解释去。 哎，我叫 你去， 简直不是啊！您放心， 哎， 我能跟你正脸。 好，哎， 去吧，老师 啊， 要不您先去吧。 你去嘛，您去， 我知道。 这好， 瞧你们这几位长得，哎，胖的胖，瘦的瘦，高的高，矮的矮啊。就这么点小事儿，就难住了，啊！这把老师给气的，啊！这点小事儿，这能难住吗？就平时亏得咱们老师您疼我， 那当然。 再加我自己能努力， 哎， 我这点事我解决了， 我就是 他。你说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你答不上来，我们老师面子，你是上哪放？ 所以啊， 是不是？那咱们面子是让大哥。 对， 以后上课的时候啊，你们都要注意听讲。 是 吗？不能三心二意啊。 对。 就拿平时来说吧，你们上街我上街了吗？ 没有 没有。 你们逛公园去我逛了吗？ 没有。 你们打麻将我打了吗？ 没有。 你们结婚我结了吗？你们知道我40多岁，我为什么不结婚吗？我不就是为了把老师这开水里养活鱼的事弄懂吗？为这点事儿，耽误我多少青春，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这打光棍那滋味，你们尝过吗？ 没尝过。 不好受。我不愿说这个， 师哥， 啊， 您擦擦泪， 哎， 还是先说说这事儿吧。 是，我是要说这个，对，每当我想起咱们老师说这个开水里养活鱼的这个问题， 啊， 我自个儿的事儿啊， 啊， 都没什么了。今天在这儿，是不是？老师让我给你们讲讲， 嗯， 好，我把每一字每一句都通过你们耳骨，都倒入你们大脑， 是 记在你们心中。 好， 以后你们走在什么场合，不论什么人都给你们提出这个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这个问题 啊， 别人都答不上来，你们汤汤汤就这么一说呀， 嘿， 说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你们记住了， 为什么呀？ 老师 啊， 你把我放开水里了， 哎，怎么着？ 我比那鱼还难受。 哎呀， 站 着！你们这心怎么这么笨呢？ 这么点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 弟子才疏学浅。 起来，是，还是我教给您吧。 您说，老师， 这是个科学道理。 对， 它开水里养的是活鱼。 对， 是是。 它为什么呢？ 为什么？ 正因为它是科学道理，它开水，所以，然而，在这个东西，大概其肯定，所以，何况，况且，而况且。因此，在这儿明白了吗？ 胡说！什么呀？您明白了？您没说上整话来， 对、啊， 您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啊？ 是啊，你先讲到这儿了 啊？是啊，说呀， 这意思吗？ 啊， 咱就这么办吧。 什 么？您得说明白， 您必须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养活鱼？ 对，快说， 告诉你，已然到这儿了。 是、 这个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为什么 不能在开水里这儿找？ 对， 对对， 在哪儿找？找。 在鱼那找 鱼那 鱼，这个鱼呀、有多少种？ 是是是， 咱们这开水里养活鱼， 这是什么鱼呢？ 是咸带鱼。 咸带鱼， 咸带鱼能养吗？ 哪有咸带鱼啊？ 不是不是，是热带鱼。 热带鱼， 热带鱼， 热带鱼知道吗？ 热带鱼，热带鱼， 热带鱼啊，它是非洲那地方的，所以它喜欢热呀。这个热带鱼它就要找热乎水啊。他说最好有点开水才好啊。哎呀，这正有开水。热带一看啊，开水在这儿了，如鱼得水啊！ 对，如鱼得水。 热带鱼就说了：“我上里边游泳去吧。” 游泳， 游去，啪跳进去之后，热带鱼。哎呀！好使，好使！ 哎哎，老师，这鱼怎么了？ 飘起来了？ 怎么飘起来了？ 烫死了！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群口相声好好好。开始的时候呢，徐涛只介绍了一位相声老艺术家高英培先生，另外几位的声音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多多少少听出几位来，这几位都是鼎鼎大名啊，李金斗先生啊，严月明先生，这也是艺术家也是作家、唐爱国，哎，这是山东的一位相声名家， 糖葫芦， 哎，这两年好像很少出来演出了 啊，最近少了 哦， 最近少了、 还有一位是咱们北京著名的禅人老孟孟凡贵老师、 对， 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小段吧。 这段呢也是三位艺术家表演的，叫坐电车，王世臣、赵振铎、赵世忠合作表演。 坐电车， 哦， 现在咱们就开始了。 哦，现在就开始了。 哎， 那你扮演谁呀、 我扮演售票员呢。 哎，那我们俩人呢？ 你们两个人扮演乘客。 哎，你对售票员了解？ 告诉你，不但了解，而且非常的熟悉。 哦， 现在绝大多数的售票员呢、人家都在全心全意的为广大群众服务。 对， 人家也在为四化做出新的贡献。 就是啊，人家售票员每天接你上班，送你回家，照顾的乘客特别的周到。 哦，照顾的特别周到。 当然了， 那比如说人家抱着小孩上车了， 人家马上给你找座位。 哎，那位乘客要是不认识路呢？ 人家告诉你乘车路线呢。 哎，那位乘客 啊， 坐错了车了。 人家告诉你在哪儿倒车。 哎，那么那位乘客要想吃冰棍呢？ 那你自己买去得了啊。 哎，这怎么不管呢？ 我没听说售票员带买冰棍的。 哎哎，绝大多数的售票员呢、服务态度是好的。 是啊， 但是呢也有极个别的售票员 啊， 那个服务态度是非常的恶劣。 哦， 你就拿我兄弟来说吧。 嗯嗯， 他就是个典型。 是吗？ 如果你们坐车要赶上他卖票 怎么样， 那你们就算倒了霉了。 怎么？ 甭管你们有多大的涵养，准能把你们给气了。 您俩说话不要太绝对了。 对了， 你要说气别人可以， 哎， 气我们两个人不简单。 哎，气不了， 特别是他更气不了。 这他知道 那为什么呢？ 啊，他这人他没气没囊。 哎，你还不如说我没心没肺呢。 哎，不是，我说你呀、特别有涵养。 哎，有涵养。 甭管你们有多大的涵养，你们也不能不生气。 我们绝对不生气， 就是不生气。 你们还不相信？ 嗯， 你们要不相信，咱们就表演表演。 怎么表演？ 这回我就扮演一下这个极个别的售票员。 哎， 你们两个人扮演乘客。 嗯， 你看我准能把你们给气了。 那倒不见得。 咱们试试看。 好，现在咱们就开始。 啊， 简单的化化妆。 行， 来来来。 倒看看他呀，怎么把我们俩人给气了。 我每天上下班呢都坐电车，我遇见那售票员，人家服务态度好极了，对待乘客真是热情和蔼，体贴乘客心，解答乘客提出来的问题，而且嘛，扶老携幼，还得报站、卖票、收票，照顾的乘客是非常的周到。您就拿那天我，办上了， 哎，农民打扮， 好好好好， 我告诉你，千万要注意啊。不管他怎么治，咱们可别生气。 对，那有什么办法？ 对， 哎，上车，上车，上车！ 哎，这就来了。 哎，等半年呢，是怎么着？ 哎，好，上车， 上上上上上 上，你上啊！ 哎，使劲，往里挤啊！ 上， 哎，挤挤挤，使劲使劲！ 上， 上啊上啊啊！上，挤挤挤！哎，不上我可要挤了啊！走，走，走。关门儿，走嘞！ 哎呦我的娘哎！ 好嘛，要没练过太极拳呢，都坐不了他这车呀！ 哎呀，同志，怎么这么急呀？ 啊？ 太急了！ 啊挤啊！啊挤！别坐这车， 坐嘛车？ 坐火葬场那车。 嗯。 一个人躺里舒服着呢，一点都不急。 你看我坐火葬场那个车做嘛呀？你这是怎么说话呢？这是？ 你说我应该怎么说话？你说我应该怎么说话？ 哎，同志，你这么说话呀，不好听， 不好听。 对了， 什么好听啊？当军村的望江亭好听，买得着票吗？ 哦，挺细呀、啊。哎，哪里卖票啊？ 我管得着吗我？ 你也不说的吗？哎，同志，来张票。哎，同志。我买票啊！哎， 同志，你拧我干嘛呀？ 你看我拧你说嘛呀？ 人家不怕你没听见吗？ 废话，我耳朵又不聋，我怎么会听不见呢？ 那听见你怎么不理人家？ 你没看我这干嘛呢吗？我这不点钱的吗？出了错你负责啊？ 我负得着吗？ 哎，是的呀，我又不是为他一个人服务的。 是啊，你为我一个人服务，我也养活不起你呀。 哎。同志，这照你这么说话，我可对你有意见。 有意见 呢？哎， 有意见你提呀、啊。 嗯， 那有意见板，你有拧拧都写满了，就在那挂上。 我跟你怎么说话呢？ 哎，你姓什么呀？ 管我姓什么呢？ 你看看，你告诉我就完了呗。 你多少号？ 我呀，草鞋没号。 哎，你想你有木号了。你摸好人家怎么给你写呀、啊、 我让他给我写来了， 你不说全写满了吗、 嗯、他这儿等着我呢。 哎呀同志，你说你这叫什么态度、 嗯、 啊 我什么态度？ 哎， 我什么态度、 嗯、 同志你什么态度啊？你呀好好学习学习去吧。你 他还让人家学习呢。 哎同志，咱们无论搞什么工作呀，都要为四化贡献力量。 赵 票员跟乘客， 嗯，别说话，别说。 怎么了？ 你这人喝酒了 啊？ 喝得醉不咕咚，跑这发酒疯来了。 谁喝酒了？ 酒言酒语的吗？ 是、哎、的、啊。你是喝酒的吗？ 没喝呀。 我问 你，问 问你，问问你。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说瞎话呢？人家没喝酒，你怎么说喝酒了呢？你看看， 买票买啊？ 我是月票， 没问你。 啊，那这是问我呢、 啊、多新鲜呢，没问你，问谁呀、啊、买票不买啊？打算白坐呀是怎么着？ 白坐说嘛呀， 人家钱在手里拿半天了。 是啊，他拿半天我哪知道啊，我是诸葛亮，我能掐会算。 啊行了，诸葛亮来张票。 谁诸葛亮？ 你不说你叫诸葛亮吗？行了，来张票。哎同志，这是多少钱的票啊？ 你给我多少钱呢？ 我给你一毛钱。 哎是的，你给我一毛钱，我给你挂一毛钱的票啊。 我要五分的。 你要五分的我哪知道？ 那你事先怎么不问一声？ 那他事先怎么不说一声呢？ 你看这都怨我了， 多新鲜呢，不怨你怨谁呀、啊、 行行了，别抱怨了，算我倒霉还不行吗？ 哎你别不乐意啊，你要觉得不上算，你多坐两站。 我多坐两站、啊、我找谁去？ 坐人坐车都方便。 你这人怎么 说？太不像话 了。 你这你不 行， 你这叫什么态度？ 我告诉你、哎、我给你 就应该给你反应 过去的。 你看 怎么回事？ 你看二位怎么样、 啊， 把你们俩给气了没有？ 真把咱们给气了。

我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除了涉及到我本人专业的建筑类、博物馆类的图书和管理类的图书，我也特别喜欢阅读城市文化类的图书。比如最近我正在阅读一本张忠培先生的论文集。我也希望大家能坚持阅读，积累知识，丰富修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多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2.4度，今天白天以晴为主，紫外线强度较强，午后有4级的偏南风，扩散条件变化明显，空气质量一般，但不影响交通出行。近期气温较为稳定，空气干燥，外出请注意多补水并做好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空气质量一般，登山气象指数是2，较适宜登山。今天北京地区受高压脊区控制，午后多2-3级间4级的偏南风，热力湍流作用较强，扩散条件日变化特征明显。综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27度到13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人体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今天白天气温较高，光照条件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 太到根儿了， 吃东西讲究，数学都上演，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委屈都不能搬了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到根儿了。 好，欢迎您回到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 下半时段呢，我们要先来听的这个小品呢，当中有一位演员，我相信大家一听这个名字都很熟悉，很熟悉了。他的名字叫吴刚。 对， 大刚书记。 我一直以吴刚作为一个榜样。 嗯， 因为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就是仁义啊。仁义有五虎嘛，是吧？那应该说，在当时那个阶段，吴刚老师，没有像现在这么有名气， 对，没有现在那么大红特红、啊， 哎，没有这么大红大紫。 但是人家功底扎实，表演精湛，在业内还是非常得到认可的。 对，为什么以他为榜样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要山后练兵， 脚踏实地。 今天你出名了，今天你成名，未必代表你真的有实力。 是的， 但当所有人都认可你了，你才是当时的大赢家。 对，如果没有过去的这个勤学苦练、山后练兵，这机会摆在你面前，也未必能够抓得住， 是吧？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一段他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节目吧。 哎，这个、这段录音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啊。小品《换大米》，表演者郭达、杨磊和吴刚。 哎呀，这真是怀旧的一个作品。 好，我们来听一听。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日 穿大面。 哎哎哎！哎呦，浪哥，换面啊！ 干什么呢你？ 那换大面呢？ 这是歌舞团。 歌舞团？歌舞团咋了？歌舞团的人也不能一天光啊啊的喝西北风，也得吃粮食。我还事情。欢 妈妈咪 哇 你换大米，你可别影响我练声。 你练你的声，我换我的米嘛。啊，就光行你在玩米米米，就不行我换大米。 好好好， 坏事情。 你换大米。 换大米。 什么什么？哎呀，快快快快快！ 团长， 今晚演出你的节目要改。 改节目？ 改唱《红高粱》。 团长。你不是不知道，咱是正经的美声啊。 我知道，可是剧场反映很多观众要求听红高粱。 观众喜欢听红高粱，咱又满足不了啊。 观众就是上帝。再说这可是组织上的决定。 那好，既然组织决定，那咱就试试。 太好了。来。预备走，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啊。 哎呀，小王，你刚才唱那个太音乐化了，通俗一点啊。预备走。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你不要感觉根本就不对。这样吧，你去找一个破脸盆过来。 破脸盆？ 快去快去快去。啊， 大姐，大姐，哎，你不认识我了？你忘了去年你换过我的米，还是我给你扛到楼上去的？哦，想起来了， 没怎么回事啊。啊， 哎，大姐，大姐，你看，哎，你要米不要？ 这米怎么样啊？ 哎呀，美得很，你看， 有没有掺沙子？ 耶，你看你这话说的，咱打算做那缺德的事情吗？ 怎么换？ 大姐，咱都是熟人了。我说，你给我两袋面粉，我给你51斤二两大米。 什么？啊，我100斤标准粉换你51斤二两大米？啊，你这不是坑人吗？简直是乱涨价。 老熟又不涨价，你可不吃。 哎，你怎么说话的你？ 团长，找到 什么？哎，我不是让你找感觉吗？哎，注意听。 哦，团长，我明白了， 感觉到了。 你这是让我往破了唱。 太好了，来， 你再敲一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 前头还可以，后头又回去了。哦，再来。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就这样 往前走，莫回呀。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你？ 团长，你要再让我唱，我可真莫回头跳楼自杀去了。 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 还是卖啊？ 我不换也不买 啊！ 把你刚才吆喝的换大米的再给我吆喝一遍。 那倒有个啥吆喝的嘛？啊，俺农村人上门打你可不要害怕。 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嘞！换大米，换大呀米！ 那个红高粱， 高粱米。我就是带的大米，没有带高粱米。 我说他刚才唱的那个红高粱，会不会唱？ 哎呀，那倒有个啥唱的嘛？那就像我们陕西秦腔里边的黑沙一样嘛。 哎哎哎，什么叫黑沙？ 说的文明一点，就是戏曲里边的黑头。 那你给来一段。 哎呀，再把男俺开玩笑了，俺连刀来米都没有学过。 要不就是这个味儿。 啊， 你呀，现在就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 舞台上。 不要紧张， 我没有上过舞台。 放松，放松，再放松。哎，我是让你精神放松。 哦，咋唱的？ 嗦嗦咪来嗦咪来来啦哆啦嗦，唱。 嗦嗦嗦咪咪咪来来西哆西哆。 是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啊，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往前走，换大呀你。 哎，大杨，这味儿还可以吧？ 正着呢。 啊，哎呀，看起来前两年的玉米面没有白吃啊。 哎，往下唱。 下来是啥词？ 小王。提词 啊！ 好、哦，通天的大道9999， 通天的大道9999啊啊！完蛋！ 今晚的压轴戏就是你的了。 大姐，不是我吹牛呢，我的那秦腔黑沙一唱出来。台底下就没人敢吭气了。 对对对对对，不过你这个动作得改一改。 动作？ 你会不会跳 disco？ disco？ 我教你，你唱歌的时候手里要拿上麦克风。 麦克风？啥是麦克风？ 班长，你等一下。 快快快快快快！ 哎，班长，这个。 哦对，这就是麦克风。 这是调出吗？ 比如这就是麦克风。 哦，对。 注意我的腿。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一下。来，预备，走。 啊，对， 通天的大路9999啊啊！ 大姐，你不要拦我，咱们好好的过一下瘾，妹妹。 今晚我给你首场演出费30块， 30块， 再加50， 80， 怎么样？ 行行 行行行， 哎呀，这文艺节钱很好挣啊！哎，对了，你把那大米给我换了去。 太好了，哦，好，好，好，快走，快走，快走。 哎，团长，团长，我呢？ 哦，哎呀，小王，我差点把你给忘了。哎，这样吧，你去帮他把这大米给换了。 哎哎，对了，我 我这可是要换两袋面粉的。换到你， 换大米呀、啊，换大米呀、啊，大家都来换大米。 以上您听到的是小品《换大米》，郭达、杨磊、吴刚合作表演啊！这个一听到这个就想到了小时候看电视听广播的感觉、啊。 而且这三个人还不经常合作。 嗯，听完了这个小品呢，咱们下面再来听一段相声。哎，也是有一位啊，不是相声行里人，但是还经常和相声演员合作的名人，他的名字叫倪萍 啊，一位著名的女主持人。 是，这不少相声演员都在节目里拿倪萍砸挂，因为当时综艺大观呢、啊、还有这个很多届的这个央视春晚都是他做主持人的，所以也是家喻户晓的名主持。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觉得这个人身上具备极强的幽默素质。 是的、嗯、 包括他用山东话报这个天气预报、 嗯嗯、 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 是的， 他的幽默细胞呢被冯巩和牛群在接下来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挖掘的淋漓尽致。 尤其是那个一庄一谐那劲头拿捏得很好。 太好了。嗯， 请您欣赏最差先生牛群、冯巩、倪萍为您带来。 好，现在我宣布参赛选手入场。牛群 没来。 冯巩 不在，出差了，去年走的。 好，那么按照组委会的规定呢，一方弃权，弃权者即当选为最差先生。如果双双弃权的话，双双并列为最差先生。现在我宣布，最差先生已经产生，他们是牛。 那个，早就想给您拜年呢，姐姐。 酸不酸呢？比人大十几岁，管人叫姐姐，甭理他。 我跟你说，姑姑， 我的孩子管他叫姑姑。 你们俩呀跟我套近乎没有用，因为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女同志都是评委，你们俩谁会当选最差得由他们说了算。 哦，他们说了算。 是的， 早说呀， 耽误我们时间。 女同胞们，女同胞们，大家辛苦了。 亲人们，亲人们的，我想死你们了。我， 哎呀，一看这位女同志您就能长寿，要说您能活200岁那是捧您，190玩似的。 这位先生您往旁边坐一坐好不好，把我们这位小姐再挤着。 这位小姐 乍一看挺漂亮，仔细一看比乍一看还漂亮。 错了，你们俩今天这女同志都很热情啊。 我一向这样，因为我对男的不感兴趣。 说这话我听着都丢人，身为一个男同志说对男的不感兴趣，你以为我就感兴趣啊？ 我就认为啊，一个对女同志不热情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 对，一个对女同志特别热情的男人那估计也不是什么好男人。 不错，在座的女同志是评委，但是本人呢是评委会主任。 啊，哎呦， 女主任， 你什么指示？ 你们俩啊稍息就可以了。哎，就这小铡刀给他们闹的，你们俩谁想不要就看今晚决赛的结果了。咱们现在比赛开始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四个字，赞美女性。 那女性还用赞美？我一向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 严重的轻视妇女。同志们听见了吗？妇女半边才半边天，我认为最少多半个。 你更是严重的轻视妇女，还多半个，起码一个半， 七八个， 29个， 37个。 停，你们这是赞美啊。得说实话，哪怕是批评。咱们换个方式吧，叫批评女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批评啊也是一种爱护。 批评不批我们还最差呢， 一批那小渣渣就归我了。 你们俩不批是吧？ 绝对 不能批。 谁说谁批去？ 就不批。 你看我怎么着， 并列产生最差先生。 批评 太不像话了，而且越来越不像话。我批了你多少回了就是不听，你说我批谁吧？你说， 这位全国妇联的， 具体的说，你有10条错误。第一条，妇联的是干嘛的？ 刘处长，具体的说10条错误。 第一条，你太那什么了。 你具体的说， 具体的说，上次，哎呦，那个严重啊！牛群，你接着批，我先消消气儿去。哎呦， 他这算弃权了，他这个。 你甭说他，牛群牛，你接着批。 你接着批， 我 你接着批。 你来， 刘处长。 刘处长，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朋友。 刘处长， 刘处长， 年货都办齐了吧？ 批评， 批评 啊， 对，批评。 我知道，批评您很可能会得罪您，甚至会得罪全国的女同志， 但是我还是要批评您，因为您确实是太不像话了。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以后你要再不按时吃饭，我就都吃了。 哎呦，你怎么这个？这不能算。 你接着批， 我接着批。哎，你说我批谁吧？ 这位 太不像话了。 女军人， 你站起来，我也要批评你。女军人，你们大部队没来吧？我就是要批评你。你们老跟男的一样，抢险救灾，扶贫捐款，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见困难就上，见容易就让，把容易都让给我们，这不把我们男的都惯坏了吗？啊！哎呦，完了，我可把解放军阿姨得罪苦喽。 我请求批评建筑女工， 那我就批评女护士。 建筑女工，你们听着，我对你们意见最大，弄得北京到处是立交桥，我上去就转向，一来就走反了。 女护士，你们不就是白衣天使，谁一发烧打一针就退烧吗？我们家那暖壶热，你打个试试。那就不能喝了是吧？ 我请求批评女教师， 那我就批评女农民， 我批评女企业家， 批评女个体户。 行了， 别拦着我，刚进来。 停，看来啊，一时也分不出个胜负来。这样吧，咱们来个加时赛，牛群从你开始。你的测试题目呢，也是四个字，叫理解女性。 理解女性。 哎，为了体现你对女性理解的程度，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是牛群了。 那我是谁？ 你扮演你妻子。你要以你妻子的身份来回答我所提的问题，说出你妻子最想说的话，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哟，这就改牛嫂了。哎呀，太好了，真是牛大师外变，越变越难看。这 是。你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女性。 职业女性。 你丈夫作风非常正派。 正派。 对你也很好。 很好。 但你却说要狠狠地抽他，请问你是怎么想的？ 我是这样想的，我之所以要狠狠地抽他。我多次那么说过， 你说过？ 不是，我不可能。对，我说过，我，但是我是有理由的。我为什么要抽他呢？ 因为 我丈夫作风太正派了，所以我要狠狠地抽他。不是那个，我是职业女性。对，因为我是职业女性，同志们，职业女性啊，她不等于职业杀手。 不是那个。那个对，这职业女性，我们职业女性太难了，既要事业又要家庭，在单位在拼命干，回到家就要忙活饭，还要辅导孩子功课，还要带着孩子学钢琴、下棋、书法、画画。反正这两年下来，孩子什么没学成，我是琴棋书画全都会了，所以我要抽孩子他爸。要不然干脆你抽我一顿得了。 这小扎道你就主动的收下吧。 啊，对了，那天呢，我出门碰见冯巩了。那个冯巩说：“嫂子，牛哥可太不像话了。现在外边风言风语，说他上午跟着轮子转，中午跟着盘子转，晚上跟着骰子转，夜里跟着裙子转。你对他这么好，他对得起你吗？”我说：“冯巩，你胡说，牛群就不是那种人，他事业心太强了。我就是再忙，我要抽出时间照顾他。”哎。我说的是我抽出时间照顾他，简称我抽他。 累不累你啊？这不算什么，这不能算这个。 哎，冯巩，你别说了，该你了。 哎，你说吧。 你的测试题目是，也是四个字，叫评价母亲。 怎么评价？ 你跟我来。 哎，您说。 冯巩 啊，一个人可能没有妻子，没有姐妹，没有儿女， 都没有呢，多没劲呢。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呢。 没错， 母爱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了。 哎，对。 请你评价母亲。 那好。 这四位观众呢，这个现在扮演四位母亲，各位请站起来帮个忙，好吧？ 哟，这母亲还都挺年轻的，谢谢您的合作。 第一位是《高山下花环》里梁三喜的妈妈， 英雄的妈妈。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是三喜的亲弟弟，他是三喜，我是四喜，坏了，我成丸子了是吧？ 宋朝岳飞的妈妈， 明理的妈妈。你当初给我岳飞哥赐了四个字精忠报国，你不能偏心眼儿，也给我赐四个字吧，妇女之友。 相声演员冯巩的妈妈， 他我怎么没见过呢？这个光荣的妈妈，你有个好儿子。朋友们，让我为老人家拥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相声演员牛群的妈妈， 丢人的妈妈。 请开始评价吧。 我从这边开始。 三喜的妈妈， 苦了您一个幸福千万家。 岳飞的妈妈， 深明大义教子有方。 冯巩的妈妈， 有其子必有其母。 牛

赔，网速慢赔，不用再犹豫了，详询100020。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